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 晋江文学城授权， 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 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449集番外。雪茫茫，催天亮，寅时一刻，内廷的太监就走动起来，清辉殿的宫娥们候在宫檐下，等待殿内的传唤。纯圣帝夜里甚少要人伺候，内殿放下垂帘就是禁区。这位大晋至高无上的君王，在登基以后愈发让人捉摸不透，有时撑手听政都能睡着。但是他即便闭着眼，也是王座上的绝对权威，任何决策都逃不过他的嗅觉。对于新上堂参政的朝臣们而言，纯圣帝闭眼假寐的时候，他们才敢喘气。新来的小宫娥格外紧张，端着铜盆的手一直在颤抖。他听过纯圣帝沈泽川的传闻，皇帝最凶恶的不是他的容貌，而是在他背后时刻都盘踞着离北的头狼。 哎，二爷不喜人吵。 嬷嬷附耳低语， 一会儿门开了，手脚麻利，动作放轻点。 小宫娥点着头，细声应了。院里的琉璃瓦都覆了雪，每只斜倚着窗面，看起来很突兀。据说是二爷自个儿修的，皇上日日都要欣赏，所以即便他挡了路，也没人敢有异议。眼看各处的灯笼都挑起来了，小宫娥掌心冒汗，正忐忑时，忽听檐上传来哒哒的脚步声。紧接着雪屑飞落，洒了路过的工人一身，女孩们纷纷哎呀一声娇嗔起来。几个小太监仰着头朝上边轻声喊： 桃子爷爷，皇上和二爷还没醒呢。 丁桃衣袍翻飞，稳稳地落在雪地上，他夹着小本子跟小宫娥擦肩而过，顺手摘了人家的腰牌。小宫娥啊一声，差点端不稳铜盆，待看清丁桃，顿时羞红了脸。丁桃一边倒着走，一边把他的腰牌拿在手上端详。他说： 新蕊。哦，新来的姐姐。 他凑近些看字。 哎，年纪这么小，原来是新来的妹妹。 嬷嬷轻跺脚，小声喊： 哎呀，桃儿别闹，快还给人家姑娘。 瞧一瞧嘛。 丁桃朝小宫娥露齿一笑，大方地说： 我的腰牌也给你。 丁桃摸到腰间的手落了空，他神色微变，还没来得及转身，后脑勺就磕了个响。古今强势的堵在丁桃后边，把他的腰牌拿在两指间，对着丁桃转过来的脑门就一顿敲，训道： 还给人家。 丁桃挨了打才老实，他龇牙咧嘴地把腰牌还了，还想对古今说点什么，他还没开口，古今就作势要继续敲他，吓得他仰身避闪。 别打了，金哥。 丁桃机灵得很， 我来孝敬你的。 哼，乖儿子。 古今把丁桃的腰牌翻过来： 你是不是又跟世子出去打架了？ 丁桃心虚的眼神直飘： 没呢，陈峰先生要世子背书，世子不敢出门。 古今竖起丁桃的腰牌，拇指沿着腰牌内侧的划痕摸了一遍，面无表情。丁桃背上冒汗，怕给萧勋惹麻烦，只能强撑着嘴硬： 那是我不当心划的。 哼，个没长，胆子倒肥了。 侧旁的门骤然打开，萧赤也照着宽袍正摸着后颈，他被吵醒，神情有些不耐烦： 就地埋了。 古今提起丁桃后领，丁桃不敢挣扎，只能伸颈朝里喊： 主子。 萧赤也抬指，丁桃当即收声。丁桃裹着腮帮子，被古今用血灌满了脖子，在院里冻得跳蹦子。嬷嬷上前，萧赤也没让，他微偏过的脖梗上有齿痕，余红都没消，只用手指随便盖着，不在乎让别人瞧见。狼王的个头委实高， 小公娥不敢抬头看，在萧赤夜的阴影下，浑身颤个不停，牙齿都在打架。传说这位离北狼王能徒手掐死几个边杀壮汉，还能夜奔几十里不露皮色。公娥以前觉得传说都是唬人的，可是萧赤夜实在太高了。公娥壮着胆子偷瞄的目光只敢停在萧赤夜胸口，健硕宽阔，这一拳挥出去不死也要半条命。萧赤夜看院里还在下雪，天空雾蒙，便对嬷嬷说， 再等两刻来敲门。 垂帘遮光，内宫的炭盆还有余热，沈泽川伏在枕头上，湿汗没散，被褥都狼藉一片。他眯着眼听见外边的谈话声，闹脾气似的伸指把枕头给推到渠书上去了。 韩飞胜。 沈泽川合上眼阴哑地说， 一个时辰后我见的。 他的脖梗比萧赤也更可怜，后颈的齿痕一个圈一个，因为太热了，所以被子只搭了一半，露出的腰窝泛红，再往下还有齿痕。萧赤也要咬他，还要喊他，让他那点疼痛都成了暧昧的低喘。冬日昼短夜长，兰州喊口冷酒就能化在萧赤也的怀抱里，他那样畏冷，在今夜交缠时深陷萧赤也的臂弯，像是在避寒，露出的引诱都是无辜的。萧赤也俯身轻捏住了沈泽川的耳垂，他的宽袍很大，再罩住一个沈泽川轻而易举。沈泽川颈间还有汗，淌过齿痕有刺刺的感觉，他伸长手指沿着萧赤爷的手背盖在萧赤爷的手腕。 臭。 沈泽川的含情眼瞟向萧赤爷，他缓慢地拉长声音， 流出来了。 那声音里还残存着颤抖，像是沈泽川探出的指尖轻轻滑动在萧赤爷的胸膛上，一本正经地在跟他耳语。萧赤爷反握住沈泽川，在愉悦的闷笑声中用鼻尖顺着沈泽川的脖梗危险的巡查，最终道， 是我的味道。 费胜归都续职一早就到了，卯时开宫门，他到清辉殿的偏厅等候传唤。卯时三刻，古经来叫人。雪还没停，费胜出门时又摸了摸领口的扣，小声问古经， 看着还行？ 古经看了眼费胜的靴， 来，这靴子过年以后给我们李北也卖一批，陈阳说不动脚。 这是樊州的靴子，你得问霍凌云。 费胜说到这里想卖古今个人情，便抬手拍了拍古今的肩膀， 罢了，你问他，他几百年以后才会信。我替你传个话，保准给兄弟们安排上。 古今知道费胜的脾性， 端州缺什么货，你们富庶宝地，我们穷乡僻壤未必给得起价格。 看你怪没意思，开口闭口都是钱，生分了啊。 费胜收回手，估量一下， 明年洛山马场的战马价格再跟我们谈谈。 古今叹口气，掀起帘示意费胜进去。费胜对古今打了个眼色，暗示这事儿一会儿别忘了。费胜跨进去撩起官袍，动作利落地跪下去，大声说， 臣费胜参见皇上。 架势摆得挺足。 萧赤也架着腿捏着侧画本看，随口说， 一嗓子喊得你主子药都要呛出来了。 费胜放低声音赶紧说， 给二姨请安。 沈泽川药喝一半， 起来坐。 费胜叩谢起身落座。 今年中伯雪大，尤近前几日巡查，只有樊登两州有民舍坍塌的情况。 沈泽川割下药丸， 你提前知会其余五州加固民舍，这事儿怎不报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 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